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12月25号星期五，农历11月15。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北京经济结构向高端迈进，预计全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7%左右。 本市启动2016年三下乡活动，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等。 北京行政副中心办公区开建， 本市发布重污染蓝色预警。 本市一年用5.5亿立方米南水，占城区供水量70%以上。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015年，面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环境，北京坚持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努力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加快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一年来，全市经济运行平稳向好，结构调整深入推进，城乡居民收入格局优化，为13五顺利开局奠定了坚实基础。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赵民的报道。 沈先生是上海一家微电子企业的首席执行官。24号，他的公司在新三板成功挂牌上市， 是个开心的日子吧？公司也是算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日子吧。 在位于金融街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服务大厅，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在这里敲钟上市。一位券商代表告诉记者，新三板已经成为北京新的名片，也成为中小企业融资发展最有吸引力的平台。 因为它的包容性比较强一点，挂牌相对手续比较简单，流程快，还能比较有一个良好的融资渠道。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市场发展部执行经理罗良志向记者透露，今年新三板挂牌企业数量超过了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总和，呈现井喷式增长，高新技术企业占比达到了65%。 今年从1月1号到12月23号，新三板挂牌企业的加速，从年初的1572家增加到现在的4961家，应该说元旦前突破5000家没什么大的问题。 以新三板为代表的金融业今年增长势头迅猛。北京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金融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9%，占地区生产总值的18%，对全市经济的贡献率比2014年提高了2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北京科技创新动力在持续增强。今年中关村高技术企业实现总收入突破4万亿元，增长13%，是2010年的2.5倍。北京市发改委综合处处长夏毅介绍， 中关村的1元以上企业今年将突破2600家，其中呢，百度、京东、信威、中国中铁、京东方这些很多的企业呢，已经迈入了1000亿元的行列。 夏毅表示，在努力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的过程中，今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预计将增长7%，城镇登记失业率和居民消费价格保持在2%以内的较低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增速快于同期经济增速，市民从发展中得到了更多实惠， 呈现出呢素稳质优，收入格局优化，结构向高端迈进，科技创新动力增强，环境减排增绿的特点。 北京市统计局综合处处长庞江倩表示，2015年全市经济稳中有进，稳中有好，为13五时期发展顺利开局奠定了坚实基础。 下一阶段呢，虽然全市经济呢仍然面临比较大的下行压力，但是宏观政策呢在持续发力，新旧动力呢也在不断转换，全市经济呢将继续保持这种平稳运行、稳中有进、稳中提质的良好态势。 北京市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20周年活动昨天在大兴区李贤镇黎明村文化大院举办，三下乡为村民们带去了文艺演出、医疗义诊、科技体验和法律咨询，也拉开了2016年三下乡活动的序幕。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舞蹈吉祥如意一开场就把村民们带入到了喜庆的氛围中，之后村民们又欣赏到了京剧、男孩子选段、太极拳和书画表演等文艺节目。三下乡现场设立了科技宣传展和科普互动、卫生宣传讲座和现场义诊，此外还给村民送去了科普、健康和文化大礼包，其中包括太阳能台灯、收音机、生活科普100问、演出票和春联等。今年是北京市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20周年， 20年来，三下乡这一服务三农的惠民活动成员单位不断扩大，引导资源不断向农村转移，三下乡也实现了常下乡、常在乡。2016年，三峡乡将对已建成的益民书屋继续按照每个书屋3000元的标准进行补充更新，围绕蔬菜、水果、中药材、杂粮等产业的实用性技术做好培训，开通科学健康人巡诊班车，开展巡诊咨询、全科大夫培训、健康理念宣传。此外，2016年三峡乡还将开展周末场演出计划、北京市第27届农民艺术节、送电影下乡、送法下乡等活动。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实施意见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主持会议。会议研究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实施意见，指出要发挥好政府购买服务的积极作用，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帮助广大残疾人提升自我发展的能力，广泛参与与社会有关工作，实现融合发展。党政机关要带头落实实施意见的要求，为全市开展好残疾人工作作出表率。会议研究了长安街及其延长线市容环境景观提升工作，指出要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做好长安街景观提升工作，统筹规划设计方案，打造庄严、沉稳、厚重、大气的城市景观。会议通报了今年11月首都环境建设考评情况，强调要继续抓好群众身边的环境整治工作，将城市环境建设作为我们服务民生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抓手，将环境整治与有效疏解非首都功能相结合，形成在新常态下推动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着力点。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市14届人大常委会昨天召开第24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副主任牛友成分别主持全体会议。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市14届人大4次会议议程草案，听取了关于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讨论稿的说明，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一府两院关于2015年市人大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以及市14届人大4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议案审查委员会名单草案，决定了市14届人大4次会议列席人员名单。杜德印讲话说，当前市人大常委会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8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市委近期一系列重要会议精神，全力为开好市14届人大4次会议做好各项筹备工作。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北京行政副中心的规划设计总体布局方案已经确定，行政办公区起步区已经开工。这是记者从昨天召开的市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上了解到的。对于岳鹏等代表提出的进一步增强北京城市副中心公共服务功能的建议，市政府秘书长李伟昨天表示，按照国际标准、世界眼光、中国特色、首都特点的要求，全力推动市行政副中心建设。记者了解到，一期工程涉及的行政办公区土地已经全都完成腾退，未来将打造一条沿潮白河、北运河、通烟高速、五星路的环行政办公区森林景观带，使得风景林荫路覆盖整个行政办公区，确保行政办公用地的绿地率不低于45%，建成国际一流的生态办公区。李伟还表示，北京即将出台居住证办法和积分落户制度，落实部门和区县双控责任，使得常住人口增量增速实现稳步下降。本市也将研究制定疏解交通拥堵总体行动方案，综合运用经济、科技、法律和必要行政手段，提高交通综合管理水平。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记者从昨天召开的市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上了解到，今年代表提出的1351件意见建议办理即将完成，关于老旧电梯运行安全等23件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涉及重要民生的建议，已被纳入16项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中。截止到11月底，2015年市人大代表共提出建议1351件。目前除11件闭会期间建议还在办理中，其他已办理并答复代表。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昨天上午，市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 审议表决是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吕希文因涉嫌严重违纪，代表资格终止。报告提出，昌平区选出的是十四届人大代表吕希文，因涉嫌严重违纪，本人提出辞去市十四届人大代表职务。昌平区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其辞职。根据代表法的有关规定，吕希文的代表资格终止。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昨晚六点发布空气重污染蓝色预警，提示市民密切关注空气质量变化情况，污染较重区域的公众做好健康防护。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监测显示，昨天白天北京空气质量总体较好，但是受周边高污染气团影响，东南部污染物浓度较高，空间分布差异较大。傍晚受污染物输送影响，随着气压系统减弱，南部高污染气团会逐步对本市部分地区缓慢输送。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四级，中度污染。此外，市气象台昨天晚上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昨天夜间到今天上午，本市大部分地区出现大雾天气，东部和南部能见度小于500米，请注意防范。 去年底，南水北调水正式进入北京，目前城区供水中已经有超过70%是南水北调水。一年来，自来水集团取用南水量达到5.5亿立方米，为了增加南水处理能力，今后在大兴、石景山、通州等区都将建设新水厂。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居民赵飞燕家住丰台区幸福家园小区，南水北调水进京后，他家用上了郭公庄水厂生产的纯南水。 以前呢，做自来水的时候啊，壶底儿里边厚厚的一层水碱，用上南水之后，特意买了一新壶嘛，做了一年的时间了，壶还跟新的似的。 除了郭公庄水厂外，北京市第九水厂、第三水厂等七座水厂接收南水，目前城区供水量中70%以上是南水北调水，一年以来取用量已经达到5.5亿立方米。为了保证供水水质，自来水集团形成了严密的检测体系，也针对南水进京初期可能发生的水黄现象做足了准备。市自来水集团新闻发言人梁丽介绍说， 大家看蓝色的那个房子，我们叫移动式应急一体化超滤膜的水处理装置，一旦出现黄水，就通过这个装置现场再加工。但是这一年我们这个应急装置没用上。 经过多方检测，一年来城区供水水质优良，因为郭公庄水厂投产而新增的供水能力也给夏季供水高峰解了燃眉之急。 郭公庄水厂投产之前，我们的供水能力是320万立方米，今年夏季供水高峰最高日达到332.7万立方米。如果南水不进来，某些地区就要降压供水，5、6层、4、5层就可能没有水。 由于南水的有效补充，今年1月到11月自来水集团抽取的地下水比去年减少6000万立方米。市自来水集团总经理高宗阳介绍说，目前本市已经有1100万居民喝上南水，但南水处理能力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大兴水厂、石景山水厂明年肯定开工建设，亦庄、通州新机场都要相继的一些水厂开工建设，加大我们南水的处理质量。 疏解非首都功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从昌平区了解到，城北回龙观商品交易市场将在明年3月31号前全部拆除。这片占地972亩、年交易额200亿元的市场，在拆除之后将被作为村民回迁用地。来听报道。 作为京北体量最大、交易额最高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城北回龙观商品交易市场现在一片冷清，市场里只剩下散乱的货架。回龙观镇镇长雷涛介绍了目前的腾退情况。 这个大厅已经完成腾退了，11月16号前呢都是经营户，那么市场跟他们友好协商呢，基本实现腾退。 现在拆了多少了？ 拆了4万平米的建筑，占地面积200亩，还剩29万平米，700多亩。 这剩下的大概啥时候能拆完啊？ 3月31号。 那这块拆完了之后干嘛用呢？这块地 初步的想法呢，未来是要做北四村村民的回迁用地，学校啊、绿地啊都会有。 城北回龙观商品交易市场经理刘廷江告诉记者，在整个整治清退过程中，他们也充分考虑到了商户的合法权益，租金没到期的，在退还租金的基础上还会有补偿， 有一个补助奖励机制，尽可能做到让商户暖心而走，就是16年 元月到九月的，这九月的我是每月不按当时交纳租金补助十天，假如你是元月一号到期的，我们就是按月给你补十天，一月到九月份的我们补九十天，还有一个友好解约的时间段，第一时间段里头奖励机制大3000，第二阶段呢可能是2000，第三阶段呢是1000，过后我们就不补了。 在争取到商户的理解和支持后，清退工作进展得非常快， 所有大小商户我是8000多个，目前来说已经撤场的7800多个。 家住附近小区的居民表示，平时超标排放的黄标车和拥挤的人流路况早就让他们不堪其扰。 我要不批东西多的话，我不上这儿来买，进来了出不去，或者是进不来。 那您这搬了之后您去哪儿买啊？ 跟前我们金客隆超市、华联超市、物美、美联美，这个超市离这都不远。 昌平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唐朝辉介绍说，截至目前全区已经累计为产业升级腾出超过400多万平方米的土地。 昨天一大早，家住西中十里棚户区的刘金培和前来帮忙的左邻右舍将早就打包好的行李搬上车，搬离已经居住了30年的老家，向着他的新家出发。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因为位于通惠河北路和二环路护城河的交汇处，西中十里地区的棚户区号称东城区出京第一棚户区，这里挤挤挨挨的全都是小平房，每间不过120平方米，这里的道路宽的有1米多，窄的一个人都要侧身而行。顺着羊肠小道走了10多米，记者低头走进了居民刘金培的家。 我这个全部下去就是20多一点，这一睡觉上面都在掉水珠了，冻吧，这就是板房嘛。 房间里边这个保温也不是很好， 都不好不好，因为这小厨房就是1米宽，就没办法，几乎就是一间房我隔开的，自己隔的。 几个人住？ 这里边是我儿子儿媳妇住，就我们在这外边住，4口人吧。 那小房子里边4-5平米，就放了一张 床，一张床没地儿了，就 床头还贴着喜字儿。儿子结婚的时候 就在这点结的婚嘛。 今年56岁的刘金培在这里已经住了30年。 我第一批签的，这院里搬我也是头一家搬，这不是说盼了1年2年了，这次有了机会挺高兴，真挺感谢。 东华市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王宇宁介绍，他们根据居民搬家的时间和地点，统一组织车辆来帮助搬家。 上午是11辆车，后面一直到31号，我们每天按照20到30户的量帮助他们搬出去。 西中市里环境整治项目一期的预签比例已经达到了85.77%。位于朝阳区窦各庄的对接安置房源清河里南山园小区现在也已基本落成，明年1月17号预签期结束，就可以组织居民选房了。东华市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严涛介绍， 将来这个地方要建成一个体育文化休闲于一体的城市公园。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市公安局昨天发布消息，在全市大中型商场、超市启动黄色等级预警，落实一场一警工作机制，全力做好各项安保工作。节日来临，商场购物促销，庆祝娱乐活动增多，人员流量大幅增加。北京警方将严格落实单位负责、政府监管机制，指导商场、超市制定安保方案和预案。一旦出现大量人员聚集，立即采取管制限流措施。同时，刑侦组织专业力量，强化对各类重点地区开展打击工作，遏制节前繁华场所案件高发苗头，维护群众出行平安。 新闻广播消息，备受关注的北京工体连环撞人案，昨天在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被告人金富生以犯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去年12月26号，朝阳区工人体育场附近发生一起恶性连环撞人案，男子金富生因与三里屯经济管理中心产生纠纷矛盾，为实施报复，驾驶轿车故意撞向经济管理中心司机，之后又驾车先后撞向11名无辜市民，造成3人死亡、8人受伤。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好的，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19分，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简讯。今后在本市白酒生产将参照危险化学品进行管理，从本月起到2017年12月，市安监局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白酒制造企业安全隐患治理专项行动。据了解，白酒制造业已被列为本市2015年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禁止新建和扩建。 燕山石化近日出台环境保护举报奖励管理规定，鼓励奖励职工个人或集体针对企业生产经营中产生的污染物违规排放，造成生态环境污染，影响公众健康的行为和现象进行举报投诉。 记者近日从市国税局了解到，本市国税系统中超过23个办税服务厅已经开通了预约办税和微信取号功能，覆盖15个区局和一个直属局，市民不用再来回奔波去办税大厅排队，通过微信公众号就可以预约取号。 记者昨天从北京铁路局了解到，为满足2016年春运旅客出行需求，北京南站继续增开哈尔滨方向高铁列车。 清华大学昨天公布学校化学系实验室日前发生的爆炸事故调查结果，实验室内氢气瓶意外爆炸，导致学校一名博士后腿伤身亡。清华大学全校已经停用同类同厂家的氢气瓶。 昨天早上9:24，119指挥中心接到报警，海淀区阜成路21号红友星宇网吧3层员工宿舍楼发生火情，指挥中心立即调派4个中队、18部消防车到场处置。火灾于10点被扑灭，没有人员伤亡，起火原因正在调查中。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4级中度污染，西北部空气质量2级良，东北部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东南部和西南部空气质量6级严重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抗小夏，播音员加持、赵龙，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市气象台今天早晨发布霾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北京地区有中度到重度霾，能见度低，请大家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早晨到白天雾转中度到重度霾，南部重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40摄氏度左右，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霾转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40摄氏度左右，最大相对湿度90%。 沃尔沃全新 XC90 荣获沃德十佳发动机，658000起，更享1至5年贷款免手续费，快捷金融支持，升级置换更享尊沃认证二手车服务。详询沃尔沃当地经销商400-678-1200。12月1日至31日，购东风悦达起亚 K3、K3S 1.6升车型，享零购置税优惠；全新 K5 享36期贷款零利息、零手续费。更多车型购置税及贷款信息，敬请询经销商。 北京移动百兆宽带聚会来袭，百兆宽带极速上网体验，手机承诺话费即可0元得，还送高清互联网电视盒哦。详询10086。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 一级大众爱心节目， 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研究生入学考试本周末进行，不法商贩网上售卖作弊工具，网上找来家电维修，损失1000元，冰箱报废。好，下面来听详细报道。本周末就是2016年度研究生招生考试的时间。在多数考生紧张复习的时候，一些不法商家却动起了歪脑筋。最近部分考生反映有商家在网上售卖作弊工具，详细情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十月的报道。 有考生反映，最近经常能收到包含助考、保过等字样的短信或者邮件。报考某高校法律专业的考生张女士曾经在某购物网站上购买了专业课历年真题，结果店家又自称有内部关系，试图向张女士推销所谓今年考试的原题。 他说他自己是我要考的学校的学长，顺势就向我推销了一下，说其实现在竞争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公平，这个考试里面是有可操作的空间的，然后就说他那边有关系可以帮我拿到那考试题，甚至说可以给我准确的答案。 除了所谓的考试原题之外，网络上也有出售作弊工具的情况。在某贴吧里就有标题为无线隐形耳机、米粒耳机的帖子， 卖家对考试作弊的工具和流程显得非常熟悉。 考生身上需要带一个发射器，还有一个镜头，这是传输试题的。外边的人是用接收器接收到这个试题之后，你做答案，做完答案通过对讲机传输进去。考生需要带一个入耳式的米粒耳机。 卖家自己也承认这种行为是不正当并且有风险的。 这种那个什么的话，肯定会存在风险。我们这边只能保证设备是可以正常使用，不能保证您说考试肯定能过。这些日子打考试的特别多，今天上午还有两个客户拿的。 这些交易一般是通过邮寄的方式进行的。记者联系的两位卖家都表示，因为风声比较紧，不接受当面交易。某考研培训机构老师胡女士认为， 其实学生在备考的过程当中非常的辛苦，这种现象的话，我觉得就是对于这些付出努力的学生来说是一种非常不公平的竞争。 除了道义的指责之外，作弊行为也将被追究刑事责任。今年11月1号开始施行的刑法修正案9规定，组织作弊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被他人提供作弊器材或者出售考试试题答案的，处罚与组织作弊相同。 生活中遇到问题怎么办？相信很多人都会借助网络搜索相关的答案。然而，网络给大家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充斥着很多虚假信息。家住朝阳区的张女士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她家里的冰箱出现故障后，从网上搜索到了一个维修电话。然而等所谓的维修人员修理完毕后，张女士发现她不但白花了1000元的修理费，这台冰箱也彻底没法用了。 我家的冰箱不制冷了，我就从网上查了一个号码，还是座机的，打过去他说马上给你派人啊，特别快就来了两个工人，弄了一个多小时，他说给我换了制冷板，换了什么制冷器，结果等了24小时冰箱根本就没制冷，收我1000块钱，还写了一个白条，他说没有发票。 他们来的时候穿了工作服了吗？ 没有，没穿。 没有提供他们自己的工号？ 没有，什么都没有。 为了核实情况，记者以顾客的身份拨通了张女士从网上查到的美菱维修电话。 美菱维修是吧？ 是的，您说。 我想问一下，你们的店在哪儿啊？ 店在哪儿？怎么了？ 有实体店吗？ 没有。 当记者问到维修店是否有实体店时，对方莫名挂断了电话。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记者再次拨通了这个电话，并且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喂，你好。 哎，你好，我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的记者，请问一下，您这是美菱维修网点吗？ 不是的，打错电话了。 打错电话了？ 对对。 但是我们一位听众打的是你们这个电话呀。 记者话还没说完，又被挂断了电话。记者就此事咨询了美菱冰箱官方客服电话。 我们在网上登记的电话都是4008111666，全国统一派工，我们没有登记过当地售后的电话和地址。 目前国家互联网信息办组织持续开展净化网络环境专项行动，清理违法不良网络信息。但是网络信息纷繁复杂，真假难辨，市民朋友一定要从官方网站获取服务电话。同时呢，购买家电时应当妥善保留保修单，以备将来发生故障时方便查找维修电话。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石星瑞，实习编辑吕方舟，主持人美哲，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延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12月底前到期未投保车主测算保费就送深呼吸福利，免费上门更换车用防雾霾滤芯，防菌防霉防雾霾，车内放心深呼吸。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筋亏所致的腰痛、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易经同仁堂果药。 想去南方过冬吗？用工银信用卡在途牛旅游网购买长龙指定路线，并享每人500元优惠，每人每卡最多可购买4人，用长龙联名卡还享园区5折特惠。工商银行95588。 目前由于雾比较大，本市多条的高速进出京方向采取了临时的封闭措施，请司机朋友小心驾驶。 邮储银行余额理财神器来了，邮储银行邮易宝，收益多一点，取现快一点，门槛低一点，体验好一点，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 开车限号又堵车，地铁公交人又多，现在出行新选择，农行送您坐专车。 注册农行个人享商银行，就送易到用车优惠券，激活登录，尽享私人专车接送。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老婆，车框毛了，修车花了8000多，真贵呀、 怎么没去爱马仕呢？他家的修车保一次付费送保养。